第四十八章，你抽烟吗？ 有人在油货脸侧打了个响指，力道刻意放得很轻，也许是怕惊动怪物，也许是怕惊到人。油货一愣，回过头来，秦鸠正收手。 想什么呢？想得一动不动？ 没有。油货摇了一下头，打火机苟延残喘，呼的又熄了。船舱里一片漆黑，只有秦秋的眼里隐隐有亮光。油货捏着烟的手指动了一下，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再次一闪而过。油货转过头去盯着怪物，没过片刻又在黑暗中突然出声，你抽烟吗？这话问得没头没尾。秦秋愣了一下， 现在？ 油货这才反应过来有歧义，不是。一瞬间的感觉过去，忽然有点索然无味。油货碰到秦秋这么多次，也从没见他买过烟，更何况随便揪住一个人问，这也太奇怪了。他现在回想起刚刚问的话，觉得非常傻。算了，当我没问。油货又恢复了那股懒烟烟的调子，秦鸠似乎想说什么，但他刚开口就肃然收了声，手指在油货肩上敲了两下，像一种提示。 石柱后面，怪物终于从壳呛中缓过来，开始悄悄移动。他身上仿佛自带一点荧光，又或许是那种不正常的肉白色，在黑暗中比较显眼。油火足够看清他的动静，他硕大的眼珠从石柱后面露出一点，上下左右转了一圈，足够填充半个船舱的身体在呼吸中起伏。无数条延伸出来的枝干随着起伏的节奏在木质地板上轻轻敲着，咯哒咯哒。这怪物长得就像个变异的大章鱼，枝干就是触手，里侧甚至还布满了吸盘，但长得比章鱼瞎眼多了。油火在嫌弃中屏住呼吸，丑章鱼的触手还在延伸，硕大的脑袋在石柱后面歪过来，眼珠跟着转开。突然他的某根触手瞬间抽长，就像壁虎舌头弹蚊子一样猛地伸向某处，轰的一声，那处堆叠的木箱倒塌满地，被触手直接击中的那个已经断裂成了几块木板。不过可惜那里没有人。丑章鱼又把硕大的脑袋歪向另一边，眼珠跟着转过去仔细感知。船舱里一片寂静，只有它挪动的时候会发出咕叽水声。 油火感觉自己肩膀又被人悄悄戳了两下，他转过头，就见秦鸠冲他摊开手掌，掌心上有一个腐坏的木塞，对方比划了一个手势。油火瞬间了然，秦鸠空余的手伸出食指，一二三，三根手指竖起来的瞬间，油货把手里那半截烟头扔出去，与此同时秦鸠把木塞扔到了相反方向。触手伸出的速度快得离谱，还带着风声。丑章鱼身体一点没动，两根触手同时弹往两个方向，不出意外一只木柜遭了殃，直接被击倒。倒下的过程中，一端斜卡在了石柱上，形成了一个三角框，而另一端如山堆积的人骨被他打散，盆骨、头骨、腿骨飞了一地，还有一些泼散到了油货面前。油货跟那个头骨面面相觑，也许多年前他还有血有肉，是上一批被困的船长船员，又或者是某个被捉来考试的考生。油货伸向骨头的手指停了一下，改抓了几个钉子和木片，他二话不说一一把这些东西扔了出去，扔一个 丑章鱼就应声飞出一根触手，再扔一个，又飞一根。一个不落，非常亢奋。怎么说呢？油货突然明白了养狗人扔飞盘的意义了。 秦鸠那边也一样，一时间船舱陷入某种诡异的对峙中，他身体不动，秦鸠也不动，丑章鱼更是一动不动，只有胳膊和触手在飞。仅仅几分钟，船舱被拆成了彻彻底底的废墟，桌椅橱柜四处歪斜交错，两位食物依然没影。油货和秦鸠探头看了一眼，对目前的乱象表示基本满意。他们消停了一会儿，船舱突然安静，丑章鱼的眼珠又转了起来，身体起伏慢下来，似乎又淡定了。他就像在跟到嘴的食物玩游戏，不慌不忙。今天这对食物也比较皮，但没关系，他不介意玩一会儿捉迷藏，然后再进食。适当的消耗总会让他食欲大增，也让食物看起来更加美味。他大度地想，会反抗的吃的才是好吃的。吓懵了，肉就松了，没了嚼劲儿。他甚至觉得一口气吃完太无趣了，最好能让他吃两口垫垫肚子，玩上一天，再吃两口垫垫肚子，保持一定的饥饿感，每一口都会变得特别满足。他也不怕食物跑掉，反正不管怎么逃跑，到了夜里零点，食物都会送到他面前，带着惊恐绝望以及一点点无可奈何，味道异常丰富。 油火不知道那丑章鱼究竟在想什么，只看到他使劲抿住了枪口软肉，扎了两下，然后哔哩哔哩漏下几股口水。舷窗外的幽光刚好映过去，亮晶晶的。怪物一掉口水，船舱内的味道就更加销魂。油货屏住呼吸瞧了一眼，终于受不了了，他头也不回连怼秦鸠好几下，然后用手指静静地比着数字，一、二、三。他躬身窜了出去。另一边，秦鸠没有辜负他，也同时有了动作。丑章鱼陡然兴奋起来，十多条触手接连发起攻击，动静响到哪里，触手就打到哪里。一根不行，两根，两根没抓着就三根。杂乱无章的船舱本就是他俩刻意搞出来的，对他们百利而无一害。一个穿过石柱的时候，另一个刚撑手越过楼梯，一个侧身靠上铁柜的时候，另一个则从斜侧的木橱底下矮身而过。 没过两分钟，油货在石柱后站定，丑章鱼的触手末梢又尖又细，他手里抓了一把。秦鸠半蹲在楼梯上，身侧是另一根石柱，脚下踩着剩余所有。至于丑章鱼，他的触手分成两波，在杂物中绕了九曲十八弯的路，被两位大佬撑着，硕大的脑袋矮了一截，以劈叉劈瘫了的姿态趴在原地。油货问秦鸠， 你那绳子带了没？ 监考官的东西一概不让带，这点我一直很遗憾。秦鸠嘴上说着遗憾，目光却在四下扫着。秦鸠伸手一捞，从楼梯拐角处捞出一截绳索，翻看了一眼， 刚刚看到有这个，应该是用来绑船帆的，给。 秦鸠伸手一抛，把绳索扔过来，油火接住，当即给手里的一把触手末梢捆在了一起，扎了个马尾。 你真是， 秦鸠说，看着又冷又傲，怎么什么东西都能玩啊？ 油火丢开扎好的马尾， 撩起眼皮看他，面无表情等他把屁话说完。秦鸠嗯了一声，改口道： 风趣幽默，很有意思。 尤霍说着也从楼梯口那里摸索了一番，又找了一截绳索，把脚下踩着的那把触手墨烧也捆在了一起。这就是双马尾。秦鸠单手撑着从楼梯上跳下来，被他扎起来的触手从楼梯一侧耷拉下来，装死似的垂着。秦鸠翻看了一下说： 这东西能吃吗？ 不能。秦鸠还挺意外。 不能吗？这看着跟鱿鱼须也没什么区别嘛。 尤霍难以置信地看了他一眼，秦鸠以为他会说你是变态吗这类的话，结果尤霍蹦出了一句：头太丑了。说话间就见丑章鱼脑袋迅速变大，他憋足了一股劲儿，就听啪啪啪几声，被捆住的触手末梢突然齐齐断裂。丑章鱼一旦脱离禁锢，立刻缩回所有触手，就见那肉白色的庞大身躯陡然一矮，伸缩自如地钻进了墙边缝隙。仅仅是一眨眼的功夫，它就滑走消失，只留下两捆主动放弃的马尾。断发保命。尤霍重新擦亮打火机，走到了丑章鱼消失的地方，就见那里的木质船板断了几块，留下一个直径不足一米的洞，透过洞口可以看到凹凸不平的礁石，还有几条深邃的缝隙。海水的咸腥味从缝隙里传来，隐约能听见一点海浪声。 没过片刻，秦鸠在舷窗旁轻轻吹了个口哨，游火注意力被引过去。跑了。秦鸠敲了敲窗玻璃，舷窗之外是幽深的海水，一边是礁石，一边是冰层下的海水。看来这艘废弃船只还在岛上，只不过卡在了某个刁钻的边缘位置，以至于之前他们没能发现这里。游火心想着，走到舷窗旁往外看，就在不远处的海水中，一抹肉白色的影子一闪而过，头也不回地游走了。转瞬，海水又变回了静谧幽深的模样。 我不抽烟。 秦鸠突然说。游火一愣，直起身，就见秦鸠正靠在舷窗边看着他。 你之前问的是这个意思吗？ 游火没想到他还记着这茬。秦鸠又说： 为什么想问这个？ 没什么。 游火顿了片刻， 捡了个烟头，就想问问施主。 秦鸠想起了那发了霉的东西，高高挑起了眉毛。游火已经走了，船舱里一塌糊涂。游霍和秦鸠扫荡战场，从破碎的箱子和倒塌的橱柜下找到了不少能用的东西，包括蜡烛、风灯、指南针，甚至还有中世纪风格的徽章、怀表和一个生锈的匣子。游霍点了风灯，终于给打火机一个喘息的机会。两人拨了拨指南针，顺着船舱漏进来的风寻找出口。 不久后，石洞里一众考生举着火把陆续进洞，交换着消息。 找到了没？ 我们去那边转了一圈，沿着海岸走了半个小时，没找到那个怪物的痕迹。 那有什么骨头吗？ 没有，没有。 哦，那就好，没看到骨头至少还有活下来的希望。 游霍和秦鸠消失之后，他们本来挺怕的，但输血一个孕妇主动抓了火把要去找，其他人又怎么可能坐得住呢？当即组队出去了，但找了将近一小时也没有找到什么痕迹。说是没有尸体就还有希望，但希望究竟有多小，他们心里清清楚楚。 众人突然陷入了一阵沉默，又一脸愁容地叹着气。这口气还没叹到底，洞口又出现两个身影。众人一回头，就见他们心里快变成骨头的两个人拎着两捆鱿鱼须，带着一个铁匣，拎着一盏风灯。游霍和秦鸠大包小包的回来了。而此时，两位大佬中的其中一个还看了一眼分数墙，当着死兔子的面低声咕哝了一句： 这次怎么没违规啊？ 哼，这还违规上瘾了是吧？